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时间的下午5:06，我比你先说。 嗯，好。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 你是月月，我是月月， 我是大佐。嗯，啊，又跟今天啊，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又跟大家见面啦。 对，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关注之后呢，在右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知道大佐跟月月到底长什么样了。为什么要强化呢？ 为什么要强化呢？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呢？ 大家就可以点进来看一下了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还有 北京时间，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对， 很神奇，有没有？ 是的， 神经病啊！ 好，我们 对，同时呢，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也是联合了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一起来燃烧吧982。 嗯，一起加入我们的战队，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啊，释放青春的能量。 嗯， 那今天的片花都不一样了，之前有一个很多感恩教师的这样的一个片花哈， 对， 听得非常的唯美，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也跟教师节有关。 对，因为今天嘛，毕竟是这个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是第二个星期天。 是。 还是第一个星期天， 啊，是第二个， 反正就是9月10号，它具体第几个星期天我忘了，反正每年的9月10号都是这个我们一个迎接非常好的一个节日，教师节。 对，感恩我们教师的日子啊，每年的9月10号跟什么周日没有关系了。 对。 那么其实教师节，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啊，在一睁眼肯定就已经被刷屏了，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师的感恩，还是通过微信或者是电话等等很多的方式，向自己的恩师，向自己老师表达自己的尊敬，表达这份尊意哈。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肯定今天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气氛了。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跟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自己最感恩的可以称得上老师的这样的人哈，然后向他表达这个祝福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 快点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去。 现在还不晚哈。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教师，有关于教师节的那些事儿。因为其实之前不是有句话叫做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天下的老师，我们仔细想想 也都是一样的。 对，也都是一样的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教师节啊，刚刚说到了是每年的9月10号，公历每年的9月10号是我们的教师节，今年呢也是第33个教师节了。那么从1985年的1月21号第6届全国 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九月十号定为我国的教师节，尊师重教其实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优秀的优良的传统，所以说呢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哈。 嗯， 早在公元前 挺久远的一段历史， 对对对，早在公元前的十一世纪西周时期就提出了弟子事师敬同于父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说一定要表达着十足的敬意。 对， 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呢也是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至理名言，什么学而时习之啊，为国之心啊， 有教无类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至理名言。 嗯，那么所以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还会背下一句吗？ 嗯，来你来。 师说啊，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者也。 当机了突然。 好，大家如果要是知道下一句的话，赶快来补充我们的这个大脑储备哈。 嗯，对对对对对 对。那么教师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从小到大我们其实都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目当中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而且说实话可能是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因为从小我们要习得知识啊，习得一些行为，其实都是在模仿，或者是模仿，或者是看到他们的一个样子。 嗯，基本上都是在模仿，因为从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直接进入到你脑子里边的最潜意识的那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师啊，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辈老师嘛。 嗯， 你看他虽然是把父母排在了老师的前面，但是他最终落点落在还是老师身上。 嗯，对啊，所以你看教师老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着不可多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哈。 嗯，同时呢这个老师教师这个名称也是被我们国人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这个称呼多伟大呀。 对，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是一个修造灵魂的人。 嗯，对啊，其实不管是在行为啊还是灵魂思想上面，确实有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那其实老师在我们生活当中太经常不过了。大佐，你小时候有想过就是长大之后要当老师吗？ 这还真想过。 想过是吗？ 对，因为之前看了一段子，就是说你长大之后想不想成为老师，有很多人都觉得长大之后自己绝对不会成为老师，因为老师这个行业实在是太辛苦太累了。 嗯， 而且需要了解的知识得需要特别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他的这个人生阅历才能去教别人。 嗯， 对。但是小的时候呢，因为也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吧，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嗯， 然后就所以打小就在我的这个生命里边埋下了一个之后也要成为老师的一个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可能我是这个看着他们俩每年都有寒假暑假 啊。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优势。 对，就是每年放假回家的时候，当然现在没有假期了，就是之前上学的时候，每年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仨人都是同一时间放假，然后同一时间坐在家里，想出去玩啊，这个去哪儿逛逛呀，都是大家一块儿去， 像度假都时间都非常好协调。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了，算是教师，因为有假期。 嗯， 那我其实我家里面像奶奶爷爷是老师，然后就是婶婶里面有老师，然后小的时候好像还就是还真没有想过要去当老师，也不是说不喜欢，也不是说不敬畏，就是觉得可能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喜好。但是据我所知，我记得从小很多小孩，包括现在很多小孩，你去问他长大之后有什么理想，想要当什么，他们都会 当老师。 对，都会非常这个果断，非常这个坚决的说我要当一名老师啊。所以说，看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老师这样的一个职业确实，是很多人所向往的。 嗯， 那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们又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职业呢？我们这儿有一个调查的小视频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飞碟说小视频，我们来看， 一起来看一下当名老师有多么的不容易。 飞碟说，知识从未如此性感。是谁在无知迷茫时为你指点方向？是谁一路见证你坎坷心酸的成长？又是谁始终留在原地静静等你归来？你的青春里有穿白衬衫的翩翩少年，有明眸皓齿的豆蔻少女，却独独忘了他，老师。 中国素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然而，随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升，获取知识渠道的增多，笼罩在教师头上的光环日渐褪去，权威和地位也不复当年。如今，面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集群，他们尽管操着卖白粉的心，却面临收入低、工作重、身体差、晋升难等困境。据调查显示，近八成教师平均每周工作54.5小时，超六成教师需多线操作，一人带两个班级以上，甚至身兼数职。以中小学教师为例，从组织晨练到心理辅导，从劝架教育到检查卫生，活生生一个校园云管家，一边应付熊孩子，一边还要面对学校升学指标、自身职位晋升等问题，重压之下身体每况愈下。六成以上教师表示身体被掏空，甚至惧怕上班，这就扎心了。数人数人，人没数成，倒先要给自己数盘了。那么问题来了，世界那么大，就中国的教师这么苦，确实笑不出来。纽约时报曾报道，全球28个国家中，中国大学教师的薪资水平几乎垫底，和位居榜首的加拿大同行相差近10倍。事实上，包括大学老师在内，中国61%的教师收入多集中在1000至3000元之内，仅有1%的教师能超过8000元。和国内不同，很多国家都将教师列为公务员，其薪资由国家财政负担。在瑞典，从踏入教师行业开始，每年都会加薪，工作时间自由调节。而在邻国日本，大学毕业从事教师职业，年薪就超过28100美元。之后每年6月和12月还有2波相当于5个月工资的奖金。关键是人家也按教龄加薪，韩国教师更是一人人教，全家不愁，不仅衣食无忧，还享有子女免费上高中的福利。物质上被发达国家碾压，精神上也快被本土社会的隐形压力压垮。教育腐败、校园性侵、师生矛盾，一次次让教师沦为舆论炮灰，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口诛笔伐。现实面前，近40%教师表示，人生若能重来，绝不从事教育行业。普通教师尚且如此苦逼，作为小众群体的特教们更是得不到社会的关注。他们不但数量稀少，水平也参差不齐，很多人甚至不是专业对口任教，这也怨不得他们。我国高校特教专业凤毛麟角，即使有心报国也无门可进。此外，相比起普通教师，特教的工作难度又大幅提升，可薪资依旧低得可怜。过半数民办机构的特教月薪不足2000，月入5000元的连1%都不到。咬牙坚持吧，他们还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理解。正因如此，特教多为无牵无挂的单身人士。10年树木，百年树人，三尺讲台上千万教师如园丁一样默默耕耘，他们奉献了汗水和智慧，浇灌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而自己却无数次被刺伤。当百花齐放之时，人们只惊艳于花朵的美丽，又有谁记得背后的呵护者呢？ 哎，刚刚最后这句话真的直接说到了心坎里。当这个百花盛开之时，有谁还会记得在这花朵背后的呵护者？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放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现实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视频，但确实也是表达了很多的现状，很多的教师他们确实非常的不容易。那所以说在这样不容易的情况之下，更需要大家常怀感恩之心，比如说现在在今天或者是每一年的今天，都一定要向自己的恩师去表达一份爱心，表达一份敬意了。 对对对，我们姑且不说这个教师这份行业它到底有多辛苦，当然它的辛苦肯定是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也不说他的工资水平到底有多高，因为这个不是咱们可以讨论的事情。但是老师作为一个教书育人啊，你看第一个是教书，第二个是育人，他是把我们教成才，教会我们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他这种职业不管他能，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对， 他应该是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杆秤，这个教师的这个行业永远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哎，没错，其实每一个老师他们自身，你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去在乎自己的薪资啊什么这些，反而更在乎的是当细数自己的学生 对 之前，或者是之前多么的调皮，多么的不听话，然后现在变成了 哎现在多好、 哎、 多好， 对对对， 或者是 特别好， 有的时候 如果现在大家这个有没挣钱的回去看看老师的时候， 嗯， 你哪怕拎两袋水果回去看看老师，他们都特别特别高兴。 对，其实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价值啊， 嗯， 就是不管是对学生的所看到的成就，还是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些呈现出来的精神上的收获和愉悦，真的是他们更加看重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再次提醒大家了， 嗯， 一定要去跟自己老师表达一下我们的祝福。我们继续来说我们关于教师节的这些事情啊。 敲一下黑板啊， 嗯， 这个今天的月月老师，啊，今天的月月老师来给这个大家盘点一下， 嗯， 这个教师节的来历以及它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节日的。 嗯，我们刚刚也说到哈，今年的教师节的是第33个教师节，但是教师这个词或者是这个职业这个身份已经有着很久很久的历史了，所以说在自古至今呢，有很多不同的对于教师的称呼都有哪些呢？我们在这儿也能给您做一个盘点哈。 嗯， 那么第一个就是师长。 师长， 嗯，师长，你看有师有长，长就是长辈的意思嘛， 对，长辈的意思， 嗯， 然后师， 嗯， 啊， 所以说就有尊长的意思哈。 对对对。 那么师长呢，其实就是视老师为尊长之一，他呢是古时候对老师的尊称之一。 嗯， 那么在《韩非子·吴蠢》当中有：“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教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弗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志，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敬毛不改。” 嗯， 那你像这个弗，我刚改了一下，这个福就是指的这个老师有着父母之爱、乡人之行、 师 长 之 志 啊， 这三者加起来， 加起来，所以才叫做师长。 嗯，那么像师长啊，他就是代表了父母、乡人、师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都融为其中， 融合在一起、啊， 对，就是灵魂加行为加个人各种各样形式养成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哈。 对，所以看看从最早的时候，韩非子的这个他的著作里边就已经产生了对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的不同种类的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含义。 对，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对教师这个职业或者是说对师长这个人物地位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高度吧。 哎，没错哈，这个说的特别的对。那你看其实很多的老师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在往就很久很久以前，他们认师傅或认老师的时候，都会要去人家家里帮着干活的。 对， 所以肯定就不仅是学的这个技能上了，就是技能上的学习，更多的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对，还有自己个人精神层面上的呀，或者认知层面上的这个。 不是有一句古训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对 对，这句话应该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 嗯， 毕竟这个父亲是生你养你的人。 对， 师傅呢，这个老师师傅他是塑造你整个灵魂的人，他的角色应该跟父亲的角色应该是比他要更大一点。 嗯，对，就是不同层面上完成的一个塑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对， 这个师长之后呢，也有夫子这一说啊。一说到夫子，基本上都想到的一个人是我们的孔圣人。 对对对， 孔子先生。 嗯， 啊，这个原为孔子门徒对于孔子的尊称，后来也是人们对于老师的尊称，叫做夫子啊。 嗯， 这个出自于《论语子张》当中。 嗯， 夫子瞻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嗯，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哈，也是从这里面流传过来了。 嗯，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山长。 哎，这我真听说过山长。 那，嗯，你来讲一讲。 我只是听说过，还是你来吧。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山长呢，其实是历代对山中书院的主讲教师的称谓哈。 嗯， 那么他呢，其实我觉得换一个方式去理解，他就是书院的掌门人。 哎，对。 那么他呢，出源于《行乡进士》这部著作当中。五代十国时期呢，蒋维东被尊称为山长。此后呢，山长成为了对于教师的一种尊称，那其实就是原始于这个五代时期这个词。 嗯， 名词它也是出现了。那么在元代时候呢， 对对对， 各州府路都设有书院，同时每个书院设有山长。那么在明清时期也是沿袭了元制，乾隆时期呢曾经一度改称为院长，但是清末的时候又改回叫做山长。 嗯， 那么书院呢改称为学校，山长的称呼也随即废止了，就说它是从元代一直 是持续到了清代。 对对对对对，这个山长这一词汇啊，我想起来我在哪儿听说过了，应该是岳麓书院 啊、 这个湖南那个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我去那儿这个逛了一圈之后，然后发现他们那块儿不叫老师，就是最大的那个官的职位叫做山长，然后之后应该是汪涵吧，汪涵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自己，他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节目，他们跟大张伟两个人各自有一个屋， 不是， 就各自有一个屋，然后他的那个屋叫什么一个特别特别古色古香的名字，然后他好像也是称自己为山长。 对，看来是有出处的哈，就是书院的长官掌门人， 书院的掌门人啊，叫做山长。接下来呢，这个山长之后啊，也有叫做师傅。这个大家基本上就都有所耳闻了， 很熟悉。 这到现在也有很多叫做师傅，但是可能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吧，我觉得。 对，它的含义可能稍微有点变化。 对对对，因为之前的师傅，你比如说《西游记》里，师傅 ， 就是唐僧孙悟空叫唐僧的时候叫师傅啊，对吧？但是现在，你比如说大家出门打车的时候， 哎师傅， 哎师傅， 我去哪哪哪， 我去哪哪哪，这个也是这么出来的， 对 吧？ 对对 对， 它应该是 一 个很多含义 的变。这个师傅这个通称呢，也是叫做故事老师的一通称。师傅一词本是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官职的合称。你看一看，四个官职的合称， 不简单 的。对，太师、太傅、少师、少傅啊，这些官职，因为这些职位呢，负责教习太子，所以师傅也是成为老师的代表名词。 哦，不简单啊，教习太子的老师哈。 对。 那么在《古梁传·赵公十九年》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出处，就是继冠成童，不救师傅，父之罪。也就是说，小孩子长大了，然后不去向师傅学习讨教，那就是父亲的罪过。 对对。 所以说这个师傅在这个里面也是有所出现。那么师傅这个称谓呢，现在仍然在用，不过也是如果要是指老师这方面，可能就特指的是工商曲艺戏剧等这些行业的老师了。 对对对对对，拜师拜师学艺叫师傅等等等等。 对对对。那么除了这个师傅之外，还有一种师傅。 对，刚刚咱们说那个师傅呢，这个傅是单立人加一个这个应该是伯吧，就是我还真不知道他分开这个念什么， 就是脖子去掉那个， 脖子去掉那个，哎，对对对对对，在这个是单立人加一个这个偏旁，然后现在说这个师父呢，这个父是父亲的父，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古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称谓啊，所以这个师父也称为师父 啊，这两个，一个师父，一个师父哈，就师父应该是有的更含金量更重一些了。 这个《吕氏春秋》有云嘛，是师之由是父也。 哇， 就是对待师父，对待师父的感情啊，以及这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像要对待父亲一样。 哎，没错哈，增加了他的重量沉重感。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称呼，比如说下面的这个是西席，西席呢又称为西宾，他是对教师的尊称。 这个还真的没听过。 对，他呢也是来自于一个典故，因为当时汉明帝刘庄当太子的时候呢，曾经拜桓荣为师。那么登皇位之后呢，他对桓荣非常的尊重，常到桓荣住的太府之内，那么听桓荣讲经。汉代席地而坐，就是每个人都是坐在地上的，但是呢室内的这个座次是由西向东，然后就是逐渐的变为尊贵。那么汉明帝呢，虽然是身为皇帝哈，但是仍然给自己非常喜欢的桓荣安排的是坐西面东的坐席，表示了对于启蒙老师的尊重。所以说之后呢，也把这个西席和西宾称为了对于教师的尊称。 哎，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吧，这个皇帝把最尊贵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老师，所以就产生了西席这样一个称呼，也是对于老师的一种尊称吧。然后在西席之后呢，还有这个教授这么一说。 这个好熟悉了。 这个好熟悉，现在基本上在这个念大学的时候， 高校里面 啊，都有哪个哪个教授啊，哪个哪个副教授啊，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称呼。 对 啊，这个当今的教授是在高校里边那种职务，但是在古代时候他是这个讲学的博士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 北京 时间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找到我们。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公众上面公众号上面哈，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同样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这个互动是实时互动啊，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想提的问题都可以在以上的平台上啊，这个跟我们提问，然后我们就会来一一的进行解答。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因为这个值此九月十号教师节的大喜日子嘛啊，我们也在这儿向广大的这个老师朋友们、教师朋友们致以最崇高、最最最最。 总之就是我们的尊敬，还有我们的小心心，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我这这么正经，然后你那突然一下开始卖萌了呢？ 对呢，总之就是向所有的老师们哈， 说一句谢谢。 对，谢谢您，然后谢谢您，同时呢，节日快乐，好好过节。 对对对，好好过节。虽然在这一天，可能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已经开学了， 教师们啊，对。现在还在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身体啊，这个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啊，这个新年快乐啊，等等等等。 总之节日快乐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教师节的那些事儿哈。 对，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从古至今的来盘点了一下这个教师的一些尊称啊，你看包括这个师傅、师傅、西席、教授、宗师等等啊，这个说到了宗师这个啊，这个现在一说宗师，大家想到的基本应该都是手机游戏或者是。 我想到是电影 游戏啊，对，或者是电影一代宗师嘛， 对对对、 啊、这个宗师这一称呼呢，原以为掌管这个子弟训导的官员啊，这个《汉书·平地记》记载，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为是，少国至宗师之啊。至宗师以究以至教训焉啊，后来也就是逐渐演变成了众人敬仰堪称师表的人、叫做宗师。 宗师哈，所以说呢，相信大家在很多作品或者游戏当中有了解到这个词、 对，一代宗师等等等等的。 那么在之前，也就是在历史长河当中已经有这个词了，确实也是代表着我们非常尊敬的教师的含义。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老师的称呼啊， 对对对， 五花八门的，比如说什么助教啊、学博啊、讲朗啊、 等等 教育啊、先生啊等等，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总之他们都是我们最尊敬的那个老师，也是我们的启蒙，也是带领我们认识世界然后感受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老师，对自己之前或者是现在能够称得上师傅、称得上老师的人有很多想说的话、那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啊，在看到我们节目之后想到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曾经的哪个老师呢，又有什么想要对他说的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向我们抛过来，一起互动一下。那在这儿我们有一个也是提前采访的视频哈、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太多要对自己老师说的话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视频当中他们又是如何去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 我们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政治老师，她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上课的时候几乎不讲课，她每天就拿着一根艾草，然后教我们用穴位熏艾，然后发扬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最后我们班级都成了一帮老中医。 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特别会讽刺人。然后他就，有一次我那个同学就上课在玩橡皮，他不是很认真，就在拿着一个橡皮一直把玩。后来那个老师就突然不说话了，非常安静，然后就对着我那个同学说：“大家快看，赵新超玩橡皮玩的多开心呐！”然后那个同学就愣在那儿，拿着橡皮也不知道该放下还是该继续玩，然后全班同学都在看他。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然后呢，高考那阵不是有好多卷子，数学卷子吗？有那个压轴题，然后他就开始写，在黑板上解题，写，讲到最后发现跟答案不一样，然后回去找，哎呀，原来是第一步算错了，然后开始擦，然后非常尴尬的又把题讲了一遍。 我初中物理老师，他本来是教高中实验班的，然后因为他上课总是不讲课，然后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被调到了初中普通班。然后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讲课，就天天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等到我毕业之后再回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教手工课了。 哦，我们高中有一个老师，他就是他穿着高跟鞋走路，还能一点声都没有，跟小猫似的。然后他抓我们同学玩手机，一抓一个准。 数学老师徒手画圆，不用圆规。 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个思修课吗？我们是300人的公共课，那个课堂呢，老师每就第一次点了个名儿。接下来第二节课的时候，他就可以念出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记住每一个人长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个特别牛逼的技能，他可能脑子里装了个硬盘。 徒手在黑板上画了一整张世界地图，然后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竟然连那些小曲折的那个形状都画得几乎一模一样，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班主任有一个就是用粉笔打人奇准，就他说打你第三根睫毛绝对不会打到你第四根睫毛的那种。 我们老师口头禅就是再讲2分钟就下课，然后每次他都可以讲完整个休息时间。 就上课嘛，然后我们有些同学讲话他就乱讲话，然后在下面偷偷讲话，老师就说你讲还是我讲，要不你上来讲。 我经常听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原来我们初中班主任就是一进教室非常生气的说，整个楼层就咱们班声音最大啊，就嫌你们嗓门大了。 对，我高中的政治老师，然后是我们班主任，说话特别有意思，他就天天拿一本政治书背在后面，然后就走到我们身边就问那个啥时候背政治啊，还不背政治啊，高考之后再背啊，那背了还有用吗？就那样说我们，特别好笑。我们的少年梦 在心扉，感知岁月的善美。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哇哦，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很多人对于自己曾经的，然后或者啼笑皆非的，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一些片段，关于老师 的片段。 真的 是从整个采访从第一个采访到最后采访结束，一共问了3个问题。我觉得他们说的就是我高中的老师你知道吗？ 大佐在旁边一直超有共鸣的，你来讲一讲你的 回忆吧。就是我这目瞪口呆你懂吗？咱们今儿最开始不是说了一句话叫做同一个世界不仅仅有同样的爸妈，还有同一个老师。 对，天下的老师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这些经典语录，这个走在楼道里边就属咱班声音最大，你嫌嗓门能喊是吧？这句话我反正我跟里边那个采访的人我们俩是不认识，肯定不是同一个老师教着的，但是我们老师天天说这句话。 我都说我们那个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还小嘛，大家都特别咋呼，然后只要老师一不在了，然后我们就炸起来了。然后老师就从就是而且老师走路的声音很轻，然后他从后门，就比如自习课谁跟谁说话，然后就从后门能看得到，看到了之后来到前面说谁你们 出去， 对，然后怎么 罚站， 就咱们班声音最大。总之这几个片段都能结合起来。 对对对，而且还有这一句话应该是我这一说到老师整个嘴都瓢了，害怕。这个有一句话不是应该是从小说到大的一句话，我相信这个不管是在北方上学的，在南方上学的，在西边上学的，在东边上学的，反正是在这个咱们大中国上学的，应该都听过这句话，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结果他对下面那一届也这么说， 你们也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然后往下还是这么说， 你们是最最最差的一届。 对，他可能对每一届都是这样说，其实他是用他的这种方式。 对，然后还有 激励我们。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们看看我之前教的那几届 啊，对， 多好，看看你们师哥师姐们，你们再看看你们最差的一届。 对 啊，然后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他对下一届的时候指的上面那一届，对，指的上面那一届，优秀的那一届就是我们嘛。 对啊， 就是这样子嘛。 对对对， 所以我都有那么一小个瞬间转念一想，这些老师是不是都从一个学校毕业？他们不仅仅学习了这些当教师的专业知识啊、这个如何去教书育人等等等等，我这个口头禅是不是也有人教过？ 看来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哈，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引起了自己的共鸣呢？那自己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自己曾经啊，就是现在吧，第一想到的是哪位老师，又有什么故事呢？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对， 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在今天刚刚看到了很多关于教师的口头禅的那些话， 一些经典语录。 对，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汇总哈，关于 小盘点。 对，关于教师的那些经典语录们、 我们刚刚说了应该是两个吧，两句话都能说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对。 第一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对，而且 这个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按照什么双压什么，这就无数压了，就每年一次，每年不止一次的， 对， 跟学生们去说。那么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之外，你看这个都不会，都讲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他恨铁不成钢，但是怎么能这个都不会呢？然后他永远都在觉得自己觉得你觉得我们这些学生们什么都不会。这个也是经常会说的。 对这个还有这比如说一些鸡汤的话啊、鸡汤都一样，太可怕了。 对，有哪些呢？ 现在你觉得读书苦，等你上完学了，你就会觉得上学是最好的时光。 嗯， 哎，真的每个人都这样， 还真的是这样。你看刚刚视频到最后也是重返十七岁嘛，他用的歌背景音乐是重返十七岁，然后也是说其实大家虽然那个时候可能听到这些词或者听到老师训自己的时候还挺愤怒的，小的时候嘛， 对， 但是真正长大了之后还挺怀念那个时候老师说的那些话的。 对，不管是，而且啊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可否认，当时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到之后他永远是第一波回去看自己老师的人。 哎，没错， 就永远是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跟自己老师关系是最好的最甜的。 哎，说到这个就是比较搞怪或者说比较调皮哈，那之前有一个图也特别火，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问我呢。 我正想问你呢，就是有一个图哈，就是讲的应该是教室里面的各个分区，教室里面分为不同的坐席嘛，比如说以讲台 右护法， 对，以讲台为中心，那讲台的左边右边就是左护法右护法。 我当时就是右护法。 真的 那看来你小的时候也没少被训呢。 那这个 很调皮是不是？ 这个一直到这个应该是户外 VIP 单响区啊，然后还有垃圾桶旁边的位置都坐过。 就是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你说的那个户外 VIP 我一开始还找那个地图你知道吗？ 甭找了，在教室外边呢，我跟你讲。 看来真的是厉害了哈！我是从小就在 VIP 娱乐区，为什么呢？就是在最后一排，因为个子高，然后也不是说多调皮，反正就是在老师的视线之外。对，在老师的常见视线之外哈，然后还有像学霸区，应该就是讲台对应的前几排，然后学霸区和最后的 VIP 娱乐区之间是 VIP 休息区，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超级 VIP 休闲专区，那基本上就没有坐了，就站着 了。我最后待的位置啊， 真的， 垃圾桶暖壶旁边。 哦，你刚刚讲的垃圾桶旁边就是那个超级 VIP， 超级 VIP 至尊专享区， 厉害了呀！ 就是从南坐到北，从西坐到东都坐过。 厉害厉害了哈。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不仅最早去看老师的是这些就是超级 VIP， 就像大佐一样非常调皮的学生啊，这是好事，因为很多我发现就是很聪明的人都爱比调皮，尤其是男孩子。 谢谢。 而且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他们长大了之后上完学然后逐渐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发展很好，这个也是大家在聚会啊或者是各个就是同学会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的。 谢谢你吉言。 对，可以的可以的。你现在大佐现在就很好嘛。 啊，这个咱们还是重新说回节目啊。 对对对，那么 作为大老师 来说，对对对，大老师开始了，大老师上线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其他的老师们的经典语录。 对，我再讲最后一道题，还有两分钟就下课。 还有两分钟下课，然后 十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然后上课铃打了， 对， 或者是、这个、 下一老师都进来了， 对对对，或者是说这个今天体育老师又去开会了， 嗯， 啊、大家体育课改成自习， 嗯，然后 体育老师哪有那么多会可开呀？ 对， 一个体育老师天天去开会， 改成自习都是好的，经常就是哦，你们这个体育课不上了是吧？尤其是在高三的时候，你们这体育课不上了是吧？老师有事儿是吧？好，那我来，我们把今天上午没讲完的这几道题讲一下哈，就占用大家10分钟的时间，结果涨了一节课的时间，经常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节奏。 而且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这个老师说我，你看你这么能说话，一天天就听你在那儿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天也不停，你那个嘴呀，就跟这个跑火车似的。 你看老师 这么能说话，以后能干什么呀？ 你看老师，你看大佐现在这么能说呢。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主持人。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 这样，我是以说话为职业。 真的是这样哈，那个时候老师肯定就是站在这个学习的立场上了，对对对，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听话了，所以就才会说了那么多，让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感到很开心啊，遭到表扬很开心，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有点恨之入骨的一些话，但确实都是为了我们好啊。 对，不管这些老师说过什么或者是做过什么，都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表现。我到现在也觉得恨铁不成钢这句话非常有哲理 啊。好，恨铁不成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有一些图片来看一下， 嗯， 这个也是经常会说的，禁止谈恋爱，尤其是在初高中的时候哈、啊。那、与此同时，还有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 啊，这个画的很迷人，这个笑很迷人哈、啊。嗯、啊，那我们接下来，你们懂不懂？某某班比你们好多了，对，经常会有这个不同的， 经常会这样的比较。你比如说，我们是文科班， 嗯、 他就会拿理科班来跟我们比数学。 那可还行， 就这么真的就这么比过。 好呀好呀，我们接下来看哈，整个楼层就你班声音最大， 就你班声最大， 对， 吵着把火大，我再讲两分钟。 嗯，这些都是刚刚有提到的，不想听的可以睡觉。 然后你只要一睡觉，那这灾祸就来了，我跟你讲。 对，然后这可能就要从什么什么休闲区到 VIP 区 了，就要从休闲区到 VIP 个人独享区。 对对对、嗯，还可以到后面室外 VIP 区哈。我们接下来看， 上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 嗯， 哎，当然，不过这句话说的倒真的是对。 嗯，但是后来其实发现，其实并不自由，长大之后有更多枷锁呢。 对 我们接下来看，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这是我最差的一届， 最差的一届。 啊、然后这个老师的形象画的也挺逼真的。 对啊，大家特别有意思。 嗯，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是你说还是我说？你是上来说还是给我说？啊，到底是谁说？ 这个好有共鸣。 王月同学，不要在下面小声的谈话。不要以为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我在上面看到下面都是玩手机的都有，聊天的也有，这个谈恋爱搞对象的都有。当我是瞎子吗？ 是你说还是我说？ 嗯，都会这样。 对，真的是非常有共鸣哈。但说实话，当我们毕业之后，当我们离开他们了之后，还是挺想念他们，而且很多话希望他们再来跟我们说几遍。 对， 嗯，尤其是他们这些经典语录，都成为我们聚会啊或者日后同学会当中的一些翻拍的经典了，大家都会去模仿。 真的，真的就是在这个高考，应该是我现在印象里边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然后前一天应该是发准考证，这个写时间等等等等的一些消息。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我们那群男孩子都比较讨厌他，你知道吧？ 明白明白，因为 总管我们嘛，对吧？然后我们还特别淘。但是呢，就是那天我们一大帮就天天总这个跑四处各地玩的那种，就我们这帮小哥们儿，然后这个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明天高考祝大家考试顺利，就这一句话之后，然后老师回过头来，一下子他那个脸啊，就是特别也不能说诡异的笑容，就是你看着那个脸，眼泪唰的。 就是他的情感很复杂，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他孕育的一个小生命一样，然后他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如愿以偿，然后实现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些梦想。 嗯、 那么他可能就是真的是陪我们走过其中的某一段，那我们到一个阶段之后确实要跟他分别，肯定他的想法会非常复杂，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马上就要送向高考的战场了。 对， 所以真的确实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话我们还希望老师能够再说一遍呢？我们来看， 别说我教过你。 怎么不见你忘记吃饭？别睡了，考完呀，有的是时间。 你读书不是给我读的，是给你自己读的。 别以为你们现在很苦，其实你们幸福着呢。 青春就是我说了100遍你还不信，等你自己经历了你就知道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课了，你们再看看书，让我再看看你们。 今天呢也是第33个教师节，在这儿呢也是值这个节目的机会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调频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对所有的老师啊，可以担当起这个称号的人们啊，这个可以教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在灵魂上还是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一些事情上，可以让我们去重新学习，让我们去获得这些另外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的这些人，向这些人说一声由衷的感谢。 确实感谢你们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诲以及包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可能除了真正名义上的所谓的老师们，我们随着我们逐渐的这个视野的扩大，接触的人的增多，可能有更多的老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还是同样的在这样的节日也是向你们表示一声感谢，节日快乐。 对，同时呢在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是要谢谢在导播间里边的导播老师还有我们的音响老师，谢谢 谢谢你们，非常辛苦啊，一直 好了。今天的982回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拜拜。